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啊，咁今日咧，我哋又会讲下一啲电影嘅劇本喎。咁当然啦，除咗有小弟冯杰之外咧，仲有阿初黄晓初同埋六姑何敏文喺度啦。 Hello，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讲一套经典啲嘅香港电影喎。咁呢套真系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细个听佢个名啊，真系。 系啊，真系，我谂曾经都风魔一时，成为万千影迷嘅好评嘅作品嚟嘅。 我喺度谂到而家咧，佢入边有啲嘢都仲系。即係極之深入民心，即係譬如阿 Mark 哥呢個角色，即係到而家大佬，即係嗰件褸淨有個名啊， 影響咗你個衣服嘅， 成個衣着嘅潮流啊，Mark 哥褸啊，嗰樣叫做幾緊要啊！咁啊，講到 Mark 哥褸啊，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哋就係講緊《英雄本色》啦，係咪？係 啦，《英雄本色》呢個1986年嘅電影啦，咁就係由吳宇森、陳慶嘉同埋梁淑華編劇嘅。咁呢套所謂嘅《英雄本色》，其實如果我哋用翻今日我哋用英雄嘅名詞就唔知算唔算係啦，因為其實佢係啲黑幫嘅電影嚟嘅，咁但係就描繪到呢一班嘅黑社會嘅大阿哥咧，就成為英雄咁樣嘅人物啦。咁當然就我哋姑且都視佢為英雄先。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所謂嘅英雄本色咧，其實我哋一陣可以討論一下，究竟何謂英雄本色？佢呢個名咁樣改，但係其實我哋喺戲入面所睇到嘅又係啲乜嘢咧？我覺得呢個都幾值得去傾。 我哋要開多一個節目係做文化研究咁先搞得掂喎。 翻英雄 一 次，跟住又排搞。 咁大家睇完應該今次咧我哋做節目之前，大家都有睇，但係我諗唔會係第一次睇啦，之前都一定有睇過啦，係咪先？ 我自己應該細細個睇過，好耐冇睇噶啦。 我都係啊， 應該睇過，起碼都今次係第三定第四次。 差唔多啦，但我上次睇係好耐之前噶啦。 係咯，周不時都重播。 好多畫面都唔記得噶，即係係因為細個睇啫。即係最記得嘅當然係風林閣嗰場啦，嗰場都俾人 經典 啦，經典，同埋好經典啲係Mark哥以後會俾人用槍指住個頭。諗下周星馳喺呢一個嗰度叫乜《他來自江湖》入邊都有一段係專登玩呢樣嘢噶嘛，咁真係嗰啲又好經典嘅。 仲有好多㗎，譬如咩我冇做大佬好耐， 係啊， 嗰啲經典嘅對白真係依家就算係年輕啲嗰一輩，我諗都會有認識嘅。咁但係嗰個出處喺邊度咧？嗱，原來係喺英雄本色入邊嘅，因為有時俾周星馳借用咗，你明 白嗎？以為係 周星馳，所以我哋有時如果睇周星馳嘅戲咧，唔知道嗰個出處咧冇咁好笑。咁但係當知道咗原來佢係玩緊英雄本色，或者佢係攞緊其他電影，譬如王家衞啊，咁佢有時攞嚟玩嘅時候，我哋知道下咧啊，原來背後借咗其他電影嘅一啲嘢落去咯。好啦，咁我哋嗱轉頭翻嚟咧，我哋就講下《英雄本色》呢個電影嘅內容先。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日我哋所讲嘅电影系《英雄本色》啊，咁啊呢套电影都架势堂喎。1986年嘅时候，当然好多人好中意啦，咁亦都系喺香港电影嘅金像奖入面有好多嘅提名啊，包括有最佳影片啦、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作曲啊，真系有好多样嘅。咁而最後咧，亦都奪得咗兩個大獎，分別係最佳影片同埋最佳男主角。咁啊，喺台灣金馬獎入面咧，吳宇森即係今次呢個導演咧，亦都係被評為最佳導演嘅。咁所以都可見呢套電影嘅犀利之處。 好詫異喎，原來有提名最佳作曲係嘛，最佳電影配樂。 原來冇攞喎，顧家輝啊，嚇好勁喎， 又係經典嘅歌。 因為即係你諗下，你英雄本色咧，你除咗啲畫面咧，你係好記得個音樂噶，真係好犀利啊！即係除咗係阿張國榮嗰首之外啦，另外係佢有配樂噶嘛，即係佢嗰個配樂係好犀利嘅，我都覺得。因為我自己嘅印象啊，諗翻即係嗰個年代嗰啲電影配樂咧。冇咁 detail 噶，呢套戲嗰個電影配樂好 detail 噶，我啱啱再睇翻我先。 何謂 detail 咧？ 即係最近我有另外一套戲我想講啊，雖然我唔知道我哋有冇時間講咧，就係、是、最新嗰套 Mission Impossible。 係， 因為最新嗰套 Mission Impossible 咧，我睇完套戲之後，我就同我太太講啦，我話：哇，套戲配樂好勁。跟住我睇話乜嘢啊？咪係咁，咪係 Mission Impossible 都係噔噔噔噔噔噔， 好勁，不嬲都係好勁嘅，我覺得。 我都係好勁啦，咁第一集當時係好勁啊，點解我覺得係好勁？當時嗰個好勁咧，就係嗰陣時我好細個，嗰陣時我仲係初中嘅啫，應該咁跟住咧就係我聽到個音樂，咦？點解咁奇怪嘅？跟住我發現嗰隻歌係五拍噶，係即係一個八五拍，因為多數歌都係三拍或者四拍，我哋好少見五拍噶嘛。嗰隻歌我當時係我細細個真係無知嘅時候就覺得驚為天人嘅，咁後來知道哦，原來可以咁喎咁啊。咁但係今次佢勁係勁在咩咧？就係、是、之後都有啲報道噶，報道係咩咧？就係、是、喺個電影入邊有一場咧，係有一個歌劇院，就係、是、做呢個杜蘭朵啊。咁點解係杜蘭朵呢？其實都有個原因，因為杜蘭朵呢其實就係講兩個國家打仗，就個將軍就鍾意咗個公主咁樣嘅，好似係。咁但係其實個戲入面就係講 Tom Cruise 係一個美國嘅特工，就個戲入面有一個英國嘅女特工嘛，到最後佢哋有少少嘅曖昧嘅關係咁樣嘛。所以呢個杜蘭朵嘅呢個故仔呢其實係有少少咁嘅影射嘅成分嘅。雖然冇直接關係，因為到最後真係過場我哋見到做緊一套歌劇喺個歌劇院入面咁樣。咁有一樣咁嘅嘢，但係咧嗰個音樂咧就係、是、其實咧喺個戲入面穿插咗幾次咧，係杜蘭朵其中一隻好出名嘅歌咧，係反覆咁樣用過嘅，甚至係到臨尾咧係將佢呢個杜蘭朵呢隻歌咧係同佢 Mission Impossible 嗰隻歌咧係 crossover 都撈埋咗一齊嚟用嘅，係做得好，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就係做得好有型嘅。咁當然咧，啲人亦都報道就係話，終於有一套電影拍歌劇咧，就係拍到一套正常嘅歌劇，唔失禮嘅歌劇，因為通常都係扮曬係就算數，但係佢真係搭彈景出嚟，亦都真係個 orchestra 真係啲演員啊係做得好好，佢哋就應該係真係喺個影棚度真係搭咗出嚟嘅。咁嗰套就係我近期我睇電影嘅時候，哇！個電影配樂真係做得好好，好 detail。而我點解提呢套戲，就係因為咧喺我睇《英雄本色》嘅時候咧，係有同樣嘅感受嘅。即係雖然唔係話我突然間見到點樣有啲音樂點樣 merge 咗啊，見到作曲家點樣做咗好多功夫，但係淨係睇佢點樣寫佢自己嗰一條 melody， 然之後點樣揾 variation 去配翻個戲咧，嗰、那個係見到個功夫係好好。雖然我哋個節目唔係講音樂啦，咁但係真係講到呢度，我真係覺得哇，冇理由唔睇啊！原來佢冇攞到喎。 唔係，我都會記得嘅，《風林閣》嗰段 係嗰段好 緊要嘅， 係啊，嗰個閩南話嗰段係好犀利。咁嗰個當然就是、應該就唔係顧家輝寫啦，但係嗰段都係真係好深入民心㗎。係 啊，咁所以 同埋其實呢套係電影咧，佢係改即係扭轉咗其實吳宇森同埋周潤發嘅命運嘅，因為當時周潤發係一個票房毒藥啦，佢係呢套戲令到佢突然之間就變成咗一個好勁嘅明星啊。咁同埋吳宇森亦都係嘅。即係呢個係令到佢係即係成為 咗 一個 係 啊，真係好出名嘅導演，同埋亦都開咗成個黑社會嘅系列嘅，即係一直跟住落80年代啊、90年代嘅呢個潮流啊。 唔係咁，當然亦都係吳宇森嗰個風格，亦都即係放白鴿啊嗰啲，即係點解會即係當然放白鴿就係我哋半港先咁講啦。但係佢嗰一種好似冇嘅，但係咧佢成個戲嗰一種槍戰啊，嗰一種咁樣嘅浪漫、咁樣嘅鏡頭、咁樣嘅速度嘅運用咧，即係呢個係成為咗佢一個風格。喺之後就算係因為佢曾經係咁啱啊，佢係度過一次《Mission Impossible》嘅，就係佢度嘅其中嗰一套都係有放白鴿，就係嗰一種眼鏡嗰種好型咧，好唔深嘅。係 啱啱我哋有提過阿 Mark 哥呢個角色好深入民心。咁啊，其實一陣都想睇下，究竟呢一個係喺編劇上面可以幫到呢個角色去，即係令到大家覺得佢咁型或者咁中意呢個角色，定係喺編劇上面已經係幫到佢？咁呢個我哋又可以一陣可以傾下。咁但係依家咧，我哋都要首先啊，略略咁講下個故事先嘅。 咁我真係好快咁講啦，因為相信大家都比較熟個故仔啦。咁故事一開始就見到阿豪哥由狄龍飾演嘅，同埋阿周潤發阿 Mark 哥就兩。 兩個就應該是處理緊一宗即係都幾大嘅買賣啦，就係佢哋喺間一個好似密室咁嘅白色嘅，好似醫院咁樣，但係其實唔係醫院嚟啦，就喺啲 printer 度 print 啲嘢出嚟啦。咁print 啲咩出嚟咧？就print 啲銀紙出嚟嘅，因為好大生意，因為佢print 啲美金出嚟啦，然後自細 係啦， 好明顯佢哋兩個唔止係做銀行嘅，佢哋係做財務公司，亦都唔係做印刷行嘅。OK， 咁啊印咗呢啲出嚟咧，就同另外一幫人就有啲嘅交易啦。咁嗰個交易係睇嚟幾順利嘅，即係佢哋又俾啲印咗出嚟嘅美金人哋啊，人哋就俾咗啲睇嚟係真嘅港紙佢。雖然可能大家都係假嘅，其實我哋唔知啦。咁啊，總之就交易咗啦。咁交易完咗啦，呢個老闆咧，呢個姚生咧，佢又好好喎，佢又記得話啊同阿豪哥講咧，話喂你細佬好似畢業咯，咁啊要慶祝下佢喎，咁啊呢個阿豪哥一聽到就係啊，我會準備噶啦咁樣。咁而當中個小插曲就係有呢個阿 Mark 哥同埋呢個阿成啦。咁你阿 Mark 哥就長期係左右手同阿豪哥就好兄弟嘅。咁仲有一個副手即係叫做細佬啦，細啲嘅就係叫阿成咁啦，就跟出今日跟入咁樣嘅。佢之前又好似有啲病啊，咁啊阿 Mark 哥對佢好好嘅，成沓銀紙就數咗兩張代飯，就成沓就俾咗佢咁樣，就咁樣嘅有一個咁樣嘅小小嘅故事。咁好啦，咁呢個阿豪哥就當然係去睇佢細佬畢業啦。咁點知咧佢畢業原本係諗住咧係祝賀佢細佬畢業咧，點知佢細佬就同佢開一個玩笑啦，就無啦撳咗佢埋牆就搜佢身喎。咁佢搜佢身做乜鬼咧？咁樣咁又豪哥，因為佢其實自己又係即係撈偏門㗎啦，所以突然間個細佬咁樣對佢，佢話唉唔好玩啦咁樣，即係其實心裏都有啲不是味兒㗎啦。咁點知咧呢、這個細佬阿傑咧就同佢講話，喂我考到幫班啦，我而家可以入去受訓練啦，我將會做警察啊，耶好開心咁啊！咁呢個豪哥聽到之後就嚇咁樣啊，咁但係佢都冇理由就同佢講你唔可以做㗎咁樣，咁所以呢樣嘢都令到佢影響幾大，再加埋因為咧，其實阿豪哥個爸爸咧就知道佢做咩生意啊，咁但係佢爸爸咧又病喎。咁到最後咧，佢就喺佢爸爸個病床前面咧，亦都真係因為再加埋佢細佬入咗去做差人之後咧，咁佢就話覺得喂，我都真係要金盆洗手啦，唔好再做呢單嘢。咁翻去就同阿 Mark 哥講啦，同阿姚生講啦，就話喂呢單都可能係最後一單，係就要去台灣有一單買賣咁樣。咁啊，如是者咧就真係走咗去台灣呢一單買賣啦。咁呢一單買賣，第一就阿豪哥喺嗰邊咧，就係、是、應該係俾人扇咗鑊啦，即係去到就俾人埋伏，亦都係到最後呢個豪哥係俾人拉咗嘅。咁但係那一邊商咧喺香港咧，亦都因為佢喺台灣嘅呢件事件咧，就拉上咗啲黑幫咧。點知咧嗰啲黑幫咧嚟到香港咧，就係找佢嘅爸爸同埋佢細佬嘅晦氣嘅，即係主要係找佢爸爸啦。咁啊喺呢一個衝撞之間咧，到最後呢一個殺手咧，亦都係殺咗阿豪哥嘅爸爸，而佢細佬阿傑咧，亦都係身受重傷。咁呢個殺手亦都死咗啦。咁阿傑亦都有個要好嘅女朋友嘅，其實應該咁就即係個事件嚟到呢度。咁阿豪哥就喺台灣坐咗監，但阿 Mark 哥咧就睇報紙知道呢件事咧，咁佢就即係諗住要同佢報仇。咁第一就聯絡香港嘅其他黑幫啦。咁香港嘅黑幫就同佢講話：喂，而家講道義嘅人真係越嚟越少啦，我都唔明點解。喺台灣嗰邊佢咁，我哋會盡量幫你嘅。咁查到嗰邊個大佬喺邊度咧，然之後仲問佢使唔使我派多幾個人幫你手啊？咁啊 ，Mark 哥當然就好型咁樣自己一個人去啦。咁就係風林閣嗰場好出名㗎啦，就慢鏡嗰首歌，然之後擺低槍喺花盆度，跟住殺曬所有人，到最後就自己中咗兩槍喺只腳度。咁跟住佢就跛咗啦。OK， 咁啊跛咗，如是者件事咧就叫做告一段落㗎。但係好快咧，事過境遷咧就過咗幾年啦，已經係三年啦。豪哥就已經出賊啦。咁啊出賊咧就。台灣嘅警方咧就喺監獄嘅門口度已經等緊佢，就係因為咩咧？第一就係因為佢就知道阿豪哥同阿 Mark 哥嘅關係咧，就同佢講你個朋友嗰次嗰單嘢，我哋未拉到佢啊，即係你而家都應該係揾佢噶啦，我哋會睇實你噶咁樣，就有件咁嘅事啊。咁但係豪哥就同佢講話，道不同就不相為謀，就自己走咗就冇上佢車。咁啊翻到嚟香港啊，呢個豪哥咧就見到阿 Mark 哥喺街上面開工喎。咁啊，開工做咩咧？就係幫人哋抹車啊，開下車門啊，因為佢跛咗嘛。基本上係親眼睇住佢咧，就係幫邊個開門咧？就係、是、阿成啊， 冇錯， 就係、是、之前嗰個僆仔咧。咁呢個阿成咧，亦都係即係一大沓人馬咁樣，就喺個商業大廈度行出嚟。 即係而家反而變咗佢著住個麥哥啦， 著咗個白色嘅麥哥啦，咁樣就走咗出嚟啦。咁就幫佢開咗車門，抹咗架車之後，呢、這個阿成咧就攞咗一大沓銀紙出嚟，就數咗幾張抌落地，咁然之後就上車走咗。 咁啊，豪哥就見到呢啲嘢，然之後到最後咧，就睇住阿 Mark 哥咧，就買咗個飯盒，就走咗去匿埋喺二邊喺度食緊飯嘅時候，阿豪哥就好經典咁同佢講：你信入邊唔係咁同我講噶咁樣啦。咁阿 Mark 哥就真係好好淒涼咁樣，就繼續喺度食飯啦。但係咧，佢呢一個咁樣翻到嚟咧，其實阿豪哥佢想做嘅嘢或者佢要做嘅嘢咧有好多，亦都個情況比較難搞。第一，佢爸爸死咗啦，佢細佬好憎佢啦，因為佢知道咗原來個自己個哥哥係撈偏門噶啦，亦都害死自己爸爸啦，阿 Mark 哥就因為幫佢報仇啊，身受即係咗重傷，跛咗之後，而家就咁老道啦。但係阿 Mark 哥就一路喺度等緊呢個阿豪哥翻嚟，就希望東山再起啦。咁呢一個就係個 given circumstance 啦。但係豪哥自己係想 係啦，但係豪哥自己咧就係因為第一就佢當時已經決定咗啦嘛，其實咁啊再加埋咧，佢已經坐三年監，佢都咩都睇透曬啦。翻到嚟咧就係聽到阿 Mark 哥話諗住東山再起咧，其實佢都係零零頭就算數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另外一邊廂咧個情況好複雜嘅。佢細佬咧就原本話有機會升職嘅，上次同佢講原本係有機會升職嘅，但係而家唔得啦。跟住阿傑就嚇點解唔得啊咁樣，跟住攞啲相俾佢睇，相中呢個人你應該好清楚啦，就係阿豪哥嘅相。咁就話因為咧相中呢個人咧就係同黑幫嘅有來往嘅，所以咧你就升唔到職啦咁樣。咁呢個阿傑就當然係好嬲啦，自己個爸爸又死咗，自己又升唔到職喎。即係當然咧，自己升唔到職呢個，我覺得相對就細啲嘅。但係因為佢 本身已經有嗰、那個即 係係啦，佢就疾惡如仇啦，再加埋佢就係害死咗自己嘅爸爸，所以佢即係加埋呢件事佢就好嬲。咁再加埋因為佢一路 follow 緊咧，其實就係同一個黑幫，亦都係而家就跟緊阿成嗰單 case 嘅，所以佢知道咁嘅情況之後咧，佢亦都好嬲。在这样各种的情况之下，另外一边厢呢，阿成又做了一样很重要的事，就是阿成就竟然是想拉拢阿豪哥，就是喂你不如回来帮我啦， 你在那边坐三年监啦，现在姚生就退了休了，阿成就说事有什么直接跟他谈就可以了。那这个豪哥回来见到这样的情况，就即係更加覺得唔對路啦！如果原本係姚生嘅話，都仲可以傾下閒偈，雖然佢都唔會做嘅，但係而家竟然係阿成話曬事喎，咁就即係佢都冇嘢好傾啦。咁原來呢個阿成點解要咁做呢？好簡單嘅就係因為咧，當日嗰啲人就真係好講道義啊嘛，而個個人都聽到豪哥嘅大名咧，就個個人都會落答噶啦。咁但係而家阿成咧，就睇嚟有好多人就傾唔成啦，咁所以佢生意就做得唔冇以前咁好啦，可能，所以就諗住咧就係叫阿豪哥幫手，實際就係想籠絡佢，然之後得到嗰啲好處嘅啫，咁樣。咁啊，阿 Mark 哥同阿豪哥又好睇唔起呢個阿成啦，咁樣，所以咧嗰度就有一個咁樣好混亂嘅關係啊。到最後咧，阿豪哥咧就翻咗嚟香港，佢最主要嘅工作就係咩咧？就係揸的士，就去咗一個聯合的士汽車，即係我諗係啲植入式廣告嚟啊，當年嘅。咁點都好啦，咁佢喺嗰度原本係揸的士啊，但係呢個阿成咧就不停咁嚟騷擾佢啊。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阿 Mark 哥猛咁叫佢東山再起，但係狄龍飾演嘅豪哥咧就一路都話唔好啊。到最後 Mark 哥係做咩咧？就係真係單槍匹馬，因為佢知道嗰個印銀紙嗰個工場，即係過咗三年之後都冇俾人踢到啊嘛，都仲喺嗰度啊嘛。咁佢就走咗去嗰度，扛住兩支槍咧，就見到啲熟人咧就走咗入去，然之後叫佢你幫我攞嗰個磁帶啊，嗰啲大型電腦用磁帶啊嘛，嗰個年代咁啊攞咗嗰個磁帶出嚟，即係令到佢可以印到嗰啲假銀紙啊。攞咗之後咧，就要同呢一個阿成交易嘅。咁咧原本咧呢個 Mark 哥咧就係單槍匹馬對住十幾人槍戰咁樣，佢都係真係身陷險境啊！呢個時候咧就係阿豪哥咧就揸住個電單車好型咁樣就接翻佢。咁兩個人就喺呢度咧，某程度上就係呢個阿豪哥咧就諗住要做一啲嘢啦。咁我哋未係好知道佢究竟想做啲咩嘅，但係其實佢要做嘅係咩咧？就係佢攞到嗰個磁帶咧，佢就係想辦法咧，就係第一樣嘢佢交俾佢個細佬啊。因為佢個細佬亦都同佢講我而家又升唔到職啦，點點點啊！佢亦都知道自己累咗自己個細佬，咁佢亦都繼續係想做好人噶嘛，所以佢攞到呢個磁帶去同呢一個兄弟繼續出生入死做佢想做嘢嘅時候咧，佢呢個磁帶到最後亦都係交到去阿傑嘅手上，就即係諗住就件事可以了結。另一邊廂咧就佢同阿 Mark 哥咧就聯絡呢個阿成，就同佢講話今晚10點就攞$200,000就去邊間廟度同我哋交易啦咁樣。咁呢個阿成就真係自己攞住$200,000就帶住啲小弟嚇啲小啲細佬啦，就去就俾咗$200,000佢，然之後就俾阿 Mark 哥同埋阿豪哥就用槍扛住啦，俾咗二百萬佢之後咧，嗰個磁帶又唔見咗。 在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之前有安排咗船俾佢走噶嘛，叫咗阿成就要安排咗快艇俾佢哋走，咁佢哋就諗住挟持住呢個阿成咧，就上船走。點知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好多人埋伏啦。 其實佢俾佢嗰沓錢咧，好似都得免係噶咋。 係㗎。 係啊，所以咧，阿成咪話你啲嗰個帶都唔會喺度啦，即係嗰啲咁樣噶嘛。所以大家其實係決裂， 係啦。係啦。咁去到嗰度嗰個快艇嗰度就亦都係好多人埋伏啦。嗰啲人埋伏係個個都跳住舞咁樣嘅，即係我哋好清楚。埋伏緊喎，咁樣啦。 我係見到架車嚟嘅時候，特登走出嚟， 走出嚟，走嚟走去，交叉走去，等你知道佢有埋伏先得㗎。咁樣 同埋好有好即係好掩護性嘅，大家 好有活力嘅嗰啲咁樣嘅時候，啲係見到佢好有活力嘅。咁點都好啦，到最後就係去到呢個快艇前面咧，呢個豪哥就同阿 Mark 哥講：你坐船走先，我搞得掂㗎啦。因為到最後佢都知道佢哋就咁走出去嗰度咁多人埋伏，亂槍掃射咧，即係唔死都重傷啦咁，所以就叫。阿 Mark 哥就坐船走先，佢就一個人就扛住阿成咁樣啦。咁到最後阿 Mark 哥亦都真係好依依不捨咁，但係都開船走咗嘅。另一邊廂咧，阿傑咧亦都因為之前佢收到啲資料，就係阿豪哥話咗俾佢聽啊，喺邊度交易啊，點，佢就話咗俾上頭知嘅同事咧，亦都自己咧又係一個人咧就攞住一支槍幾發子彈咧就嚟呢度啦咁樣。咁佢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又係大混戰啦。喺呢個混戰之下咧，我哋就係見到。初咧就係呢個阿傑依然係即係覺得個阿哥係壞人啊，要將你繩之於法啦。但係因為呢個過程咧，呢個阿傑咧原本就差啲死啦，但係呢個阿豪哥咧就奮不顧身咁樣救佢啊。咁呢個阿 Mark 哥就喺呢個位置就曉二大義啦。你有冇搞錯？你睇下你大佬對你幾好啊 ？Mark 哥翻翻嚟啦。 係 因為 Mark 哥中途就係好有型咁樣，就係快艇掉頭，就係喺船上面一早已經準備咗有槍械俾佢噶啦。係 要啦。 係啊，咁就係。 即係同埋好似個跛腳好似暫時好翻咗。 好跑多，跑得好快。咁就殺敵啦，咁就殺曬嗰啲人，而到最後咧，呢、這個阿 Mark 哥亦都係曉二大義嘅時候，突然間係中槍死咗嘅。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到最後咧，阿傑啦，同埋阿豪哥啦，兩個人咧就要對住阿成同埋佢手下咧，到最後應該係殺剩阿成一個嘅啫。喺呢個時候，警方嚟到啦，跟住阿成就話：哦。咁我自己而家出去自首，咁你哋兩個就等死啦喺度，咁我有錢啦，我冇事噶啦，咁樣喺呢個時候咧，咁阿傑就做咗一樣幾有趣嘅嘢嘅喺個戲入邊，就係喺呢個時候咧，佢就擰轉身背向阿成，就將自己手上嘅手槍就俾咗阿豪哥，豪哥就一槍就射低咗呢一個阿成。咁阿傑就冇眼睇啦，係咪？咁冇眼睇嘅時候咧，到最後呢個阿豪哥開槍射死咗佢之後咧，就竟然喺呢個傑身上咧就攞咗個手扣啊，就扣住自己。就扣咗喺自己嘅細佬阿傑嘅手上，然之後就叫佢拉自己，咁就行出去。咁行出去嘅時候，到最後個畫面嘅最後一個鏡頭咧，就係睇住佢哋兩個，唔係手拉住手，但係手扣住手咁樣，就行出去，就自首過成個戲就喺呢度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嘅時間啦，我哋今日所講嘅劇本係《英雄本色》啊，1986年出品嘅一套香港嘅電影。呢一套嘅電影深入民心咧，其中一個角色咧就係頭先我哋提過 Mark 哥，咁就係我就想會唔會喺呢一度都可以傾下，究竟喺呢一個角色入面去設定係。在個編劇上面呢去幫到呢個角色去令到大家咁鍾意，定還是其實係喺導演去同演員啦之間去處理嗰度多呢？因為其實喺我哋睇落去喺編劇嗰度比呢，其實阿 Mark 哥老到嘅時間其實係多過於佢係威風嘅時間嘅。 其實咧，我今次睇咧，我係發現到一樣嘢嘅。 你發現咗啲咩啊？ 係咧，即係嗱 ，Mark 哥，我以前睇嘅印象咧，就係佢係好型啦，即係呢樣當然都係啦。但係今次我就發現多咗咧，其實喺劇本上面，我唔知佢有心定係無意，但係咧，佢係寫阿 Mark 哥咧， 如果嗱，我哋諗，如果佢真係咁勁又咁型啊，咁點解佢喺台灣翻嚟？雖然佢跛，即係跛跛地啫，但係點解阿成會唔用佢嘅咧？係嘛？但我發覺咧，喺《風林閣》呢段場面裏面咧，我發覺咗原來阿 Mark 哥嘅槍法咧係非常之唔準嘅。佢咧，即係你睇到佢咧係即係佢要報仇嗰個對象啦，嗰、那個白色西裝友啦，係嘛？佢每一次都係射到佢啲膊頭位嘅，就因為佢係白色西裝，好明顯噶嘛。佢係每一次都係射咗膊頭位，咁又係佢就係以前係警察嘅訓練，只係瞄準膊頭啦。但如果唔係嘅話，就係佢其實槍法唔係真係咁準嘅。 唔係，咁所以咧，警察嘅訓練咧就唔係瞄準膊頭嘅，係瞄準個身體最大嘅部分。警察嘅訓練 即係佢唔係射頭啊，或者即係佢肯定唔係嗰啲神槍手啦。所以我哋知道啦。 喺無間道嗰啲就下下中頭嘅。 唔係就係咯，咁所以佢即係 Mark 哥原來就係咁，同埋我哋睇。我睇得清楚啲咧，就係豪哥同佢嘅關係咧，確實係一個主從嘅關係嘅，即係豪哥就係講老嘅，即係食老啊，所以揾人啊，即係姚生啊揾佢啊，或者阿成啊之後揾佢咧，都係揾阿豪哥去傾啲生意嘅。咁所以咧，冇咗阿豪哥，其實阿 Mark 咧就係即係變咗，其實佢真係槍法又唔係特別好啦，所以咧就俾人投閒自散咁樣。咁但係呢個關係又即係令到成樣嘢咧，我覺得係合理啲嘅喎。咁所以到最後佢猛想等阿豪哥翻嚟就係、是。東山再起咁樣啦，咁但係豪哥又唔想，但係確實佢啊要依賴啊豪哥呢樣嘢，咁我又覺得咧，今次 我覺得依賴呢個字唔完全準確嘅，因為我覺得佢與其話佢依賴咧，即係喺個戲個情懷入邊咧，不如話係我。非君不嫁，即係呢個字咧唔啱啦。即係如果唔係豪哥，佢根本都冇，係啦，即係佢都唔會再跟第二個噶啦。 但 係 佢唔可以自己一個人搞咩？即係如果佢係 唔得啦， 係啦，就係、是、可能 係啦，可能佢又唔得啦。亦都係我覺得喺個戲嘅設定或者呢個角色嘅設定，我嘅睇法就係佢就係、是、喂，如果唔係同豪哥嘅話，佢都冇心機咯。因為佢個設定唔係佢純粹係我想做一翻咩嘅大事，而係我同個好兄弟 嘅。所以咧，我今次睇又有少少真係覺得咧。即係以前我曾經聽過有啲影評又咁樣講，但我以前睇真係唔覺嘅。今次有少少覺得真係有少少呢個嘻嘻嘅情懷喎，即係佢同阿豪哥咧有冇呢 啲？你突然間講呢啲咁樣嘅用語，我唔係好識嘅。 即係有少少，但係當然可能都唔係。 有，其實所有呢啲咁樣嘅男人好 friend 嘅咧，係你都可以咁講咁滯㗎啦。係啊， 睇你點解讀。 你莎士比亞嗰啲都俾人講咗一萬年啊！嗰啲你威尼斯商人無啦啦為咗個朋友肯以命嚟。換錢啊！嗰啲咁樣，即係全部都係嘅啦咁啊！ 但係頭先講起咧，即係點解我哋好中意啊 Mark 哥啦？我亦都睇到咧，其實一開始出場咧有一個劇本，我諗係應該係劇本嘅設計嚟嘅。咁佢咧就係講佢食腸粉啦。咁、其實真係好短一場戲啦，我哋見到即係，但係佢食腸粉，然之後咧佢又設計咗咧係即個係走鬼，然之後但係佢咧都仍然係會將個盤咧可以還翻俾你啊！要即係咁樣好，其實好少嘅，但係你已經睇到呢個黑社會人物雖然係黑社會，但係咧似乎係一個即係係個心底係善良嘅黑社會，同阿成嗰個樣嘢咧就好明顯唔同嘅，即係對照翻之後阿成嗰、那個，即係係嘛，即係佢做咗大佬之後咁樣抌錢，即係好明顯個裡面嗰樣嘢咧，喺好少嘅呢啲設計咧已經好清楚睇到啊！ 你講到呢一度咧，我突然間想又拋下書包，因為喺近年咧，其實美國有一套好出名嘅理論啊，即係編劇嘅理論啊，即係我唔夠膽講係一套理論住啦，因為佢出咗本書，呢、這個作者又出咗本書，個題目咧就叫 Save the Cat。即係救翻只貓啊！咁佢成本書係講編劇嘅，咁但係點解叫 Save the Cat 咧？就係佢呢個理論入邊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咧，就係話你如何定立一個人物啊？其實係睇佢做乜嘢。佢話你諗下有個人，呢、這個人係聽落去係大奸大惡噶啦。佢但係佢第一場戲咧，佢見到有隻貓喺樹上面，佢救咗嗰只貓。咁就已經係定立咗呢個人物一個好重要、好重要。究竟佢係一個乜嘢嘅特性啊？即係呢個人點樣表現咧？係由佢執行咗啲乜嘢？呢、這個 Save the Cat 呢個理論，近年影響我都幾深噶，即係雖然我喺我哋個節目度比較少用佢嘅理論，即係，但係我哋都可以講，即係就係好似 Lucretia 頭先講話，即係豪哥一開始嘅呢一樣嘢，即係佢原來哦咁樣，佢呢個食腸粉，佢呢個咁樣嘅兜，佢都要俾翻人哋喎，咁樣，即係呢個亦都喺個戲入邊，即係譬如頭先話俾沓錢佢嗰個咁樣嘅動作啦，即係呢啲係導演同演員咧，好明呢個設定咧係好清楚嘅。咁另外一樣嘢咧，阿傑頭先你講到就係話，喂，究竟 Mark 哥呢個角色 个成功，系边个嘅功劳咧？直接啲讲就系、是、究竟系编剧啊，定系导演，定系演员咧？嗱，我咁睇嘅。喺个编剧度究竟做咗啲咩先？即系喺我哋个节目嘅角度，就系我哋睇下个剧本做咗咩。个剧本做咗啲咩咧？就系嗱，佢嘅行为，佢做咗啲咩咧？就个我就认为系归功系剧本嘅，即系佢写咗咩？就系写咗哦，那个长埋肠粉啊，走鬼啊，佢同阿豪哥点点点啊，佢俾咗沓钱啊，阿成啊咁样，然之后佢咁样去报仇，去睇咗张报纸，见到有件咁嘅事，就翻香港联络，然之后就单枪匹马去报仇，翻到嚟跛咗，佢一路都唔想办法令到。自己可以東山再起，佢就係等緊阿豪哥。豪哥翻到嚟就話：豪哥，我就係等你翻嚟啊！你翻嚟，我哋而家東山再起。但係跟住阿豪哥猛話：我唔做啦咁樣嘅時候，佢係好失望啊！而到最後咧，佢都係希望話：喂，阿成個人咁樣唔得啊，唔可以俾佢咁樣，我哋一定要做啲嘢。佢寧願單槍匹馬，佢都去做嘅。呢、這個人物係咁樣嘅。而到最後咧，佢係阿豪哥咧捨命救佢啦，因為嗰個位其實如果阿豪哥唔係咁樣行住阿成嘅話咧，咁其實佢走唔到啊。佢咁樣上船走咗。到最後佢係掂頭翻轉頭，個人物個設定主要嘅行動行為咧，就係咁樣喺個編劇度設定咗啦。咁但係你話喂？Mark 哥嬲嗰个造型帮唔帮到 Mark 哥呢个角色啊？梗系帮到啦！阿Mark 哥嗰个角色长期咬住支火柴嗰个，绝对帮到啦！即系嗰个嘢系边个咧？就可能系造型啦，可能系导演啦，亦都有可能系演员噶。咁呢幾樣嘢究竟混埋係咩呢？我諗而家你話 Mark 哥呢個角色咁成功呢，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因素，但係我哋明白呢個人物嗰個根底啊，嗰、那個底韻呢，就其實都係要返去個劇本度嘅，因為佢設定咗呢個人物會做呢啲嘢㗎啦嘛，而佢點樣執行呢？執行得好唔好呢？就好睇演員同導演點樣 work 咯。我諗好有一場戲呢，特別係即係佢嗰段好長嘅一段獨白嚟嘅，係講佢以前呢同阿豪哥點樣起家咁樣呢，佢又俾人攞住啲槍，然之後要飲料，係飲威士忌，跟住要飲料呢、這個。咁嗱，佢個嗰個對白就一定係編劇嘅功勞嚟嘅。咁、但係呢，即係周潤發確實係真係演繹得係即係呢個係超凡入聖啦。咁所以呢個又係演員嘅，咁係兩個其實係夾埋咧，先至可以做到咁好嘅效果嘅。咁亦都係嗰場戲都我諗觀眾睇完就即係都好。已經係入咗，即係你會 buy 啊，即係 Mark 哥呢個角色㗎啦，一定係。 到最後一定係相輔相成 嘅， 即係你冇好嘅劇本，個演員再好咧，即係有啲位你都冇位俾你發揮。但係就到最後個劇本又要好，個演員又要好，即係當然亦都可以係個演員整死個劇本都可以啦。咁但係喺呢一個情況，我哋就見到係真係兩樣嘢係相輔相成，再加埋導演啦。因為導演到最後，即係有好多時啲人都係話睇戲，喂，我哋都唔知道邊啲係導演做，邊啲係演員做咁。但係導演最緊要嗰個。那個功夫係咩咧？到最後佢 say yes 喎，即係嗰個演員佢選擇咁做，到最後嗰個導演佢都要 say yes 先至算係啊嘛，所以係都係一個咁樣嘅互動同埋合作嘅關係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是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同埋咧，成个电影嘅我头先所讲嘅命题啊。英雄本色呢、這个亦都系即系令我有啲，如果初初睇嘅时候会觉得，讲英雄本色应该系讲紧一班好有型啊、好威啊嘅人，但系其实 即系复仇者联盟嗰啲， 但系佢威咗几耐咧？其实佢威咗可能十分钟左右或者长少少嘅时间啦。讲到佢哋一开始嘅时候点样喺黑帮嗰度好威风八面嘅，咁但系其实更加多着墨嘅时间系喺佢哋老岛嘅时间，无论系豪哥啦，系阿孖哥啦，即系呢两个最主要嘅角色咧，其实佢哋系。悲慘嘅時間啦，俾人睇唔起嘅時間係更加多，咁所以我覺得喂呢一個喺成個故事嘅鋪排入面咧，亦都好得意咯。所以點樣講英雄本色啊？講到係好似英雄片，但係其實唔係我哋所想象中淨係講啲人好威風嘅一件事咯。 關於阿傑你講呢樣嘢咧，我又想即係又係講我嗰啲講嚟講去都係嗰三幅皮嘅，就係所謂起承轉合。呢個戲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我哋就咁講咧。如果唔大家真係攞嚟分析咧，講嗰個起承轉合，我特別想講個起啊，即係大家究竟個戲個起係乜嘢咧？前段其實好多咧 係鋪排嚟㗎，即係嗱講我細佬點樣係做咗警察啊，佢咧又去台灣又有單嘢，佢已經諗住金盆洗手啊，係其實所有嘢係個設定嚟㗎，真正個起係喺邊度啊？真正個起其實真真正正真係佢坐完三年監，我先至覺得係真正嘅起嚟嘅，前面係所有嘢設定嚟嘅，而家就係睇佢一個咁樣嘅人曾經咁風光嘅江湖大佬，其實佢已經決定咗叫做金盆洗手啦，唔好講話洗心革面住啦，即係佢係金盆洗手，然之後佢話唔掂。而他三年之后回来他面对的这个状况，你想想这个戏其实都可以这样开，不过没有那么好的效果的，就是一回来就是有个人出狱，他不知道出狱做什么的，之前他做什么事不知道，回到来就遇到这些东西，就是遇到个旧朋友，带个旧朋友现在闭了帮人洗车，咁然之後先要 flashback 講佢原來之前係咁風光都可以嘅，但係而家咧其實呢個講故仔嘅手法咧，我諗係一個傳統啲嘅講故仔手法嚟嘅。佢前面嗰個設定咧交代曬俾你，你亦都首先見到佢有幾風光。咁呢樣嘢係到之後見到佢嗰個潦倒咧，係一個好明顯嘅反襯嚟嘅。但係喺個真係如果我分析過戲嗰個所謂起承轉合咧，我會定義為喺大約係喺佢可能係佢中伏啦，即係喺佢台灣中伏啦，或者係佢真係三年之後佢翻出嚟已经见到，即系佢个朋友都已经系跛咗啊 ，Mark 哥已经跛咗啦，佢自己又已经唔再系大佬啦，呢、这个先至系成个古仔嘅主要嘅起嚟嘅。所以你讲嗰个英雄本色咧，如果我哋咁样去睇嘅话，其实最主要真系睇佢潦倒噶，唔系睇佢最风光。英雄本色系咩啊？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咁讲，英雄本色唔系睇佢有几风光，系睇佢点样做人啊嘛。即系我哋而家睇个戏就系、是，如果我哋话嗰个主角就系、是。阿豪哥噶啦话，咁我哋系睇佢点样做人嘛？佢唔系大佬，佢点样做人？佢坐嗰间，佢点样做人？佢个细佬系警察，但系佢自己曾经系黑社会，佢点样做人？咁样嘅情况之下去睇呢一个叫做英雄本色，我就觉得系咁样去睇咯。 系我谂即系英雄同埋好多时系你系喺恶劣嘅环境之下，你点样可以即系坚守到自己啦？或者你会唔会选择喺嗰个时候做坏人？虽然你可以话佢本身都系坏人嚟啦，即系，但系嗱，豪哥个角色咧就其实系佢坐完监翻嚟，其实佢系想洗心革面。是做返好人嘅。咁而但係佢係有好多压力係俾佢其实想去行返舊路㗎喎。即係无论係阿成啦係咁逼佢啦，甚至係嗰、那个即係曾哥开嗰个车行专係收留呢个色筹㗎啦已经。咁但係去捣乱啦，去打嗰度啲人啦，咁样去逼佢出返山啦。即係呢个就係一个係即係敌人嘅嗰个压力啦。另外你自己朋友即係就阿 Mark 哥佢睇住佢咁样，佢係好想好想去同佢一起，咁大家一起打江山出嚟㗎嘛。咁两方面嘅压力其实都係想佢行翻去舊路，但系我哋見到佢其實佢都係好堅持咧，即係佢係唔想咁樣做嘅。咁呢個其實就係、是、你係咪英雄？其實就喺呢啲位度咯，即係你係咪可以堅守住自己覺得係啱嘅嘢繼續去做？喺呢個就算喺咁大壓力或者點樣之後，咁到最後我哋甚至見到佢都係咧，雖然佢係即係殺咗阿成啦，係咪？即係咁，但係佢都係會即係鎖翻自己，係啦，咁樣去出去行出去。咁我諗呢個係佢自己嘅，你可以話一個救贖啦，甚至係即係就係佢對無論佢害死咗自己嘅爸爸啦，或者害咗自己嘅細佬啊，咁各樣嘢就係、是、呢一段過程先至係佢顯現佢自己係一個即係可以話英雄本色嘅呢一件事。 因为阿杰头先又系由个名字开始讲起啦，咁我有一个少少嘅注脚，就系、是、大家知唔知道个戏嘅英文名叫咩？ 系啊 ，A Better Tomorrow、 嗯。即系戏入边亦都有一段咧，其实摄咗好少嘅就系、是、有个儿童合唱团喺度唱只歌叫《明天会更好》啊，即系当年就即系大家都耳熟能详嘅，而家就我唔知啦。咁但系嗰个戏一个咁样嘅命题咧，你见到几得意噶，中文叫做。英雄本色，英文叫啊 Better Tomorrow， 然之後就睇呢個人點樣喺跌咗落嚟之後，佢究竟係唔係真係 Better Tomorrow， 或者佢個 Better Tomorrow 係咩呢？而到最後佢都係即係令到身邊人阿 Mark 哥到最後死咗啦咁樣，而佢到最後亦都係自首去，仲要係親手俾自己嘅細佬拉咗。但係呢一個亦都某程度上係佢呢個角色嘅到最後嘅結局咯，即係亦都可以話係 Better Tomorrow 嚟㗎。但係呢一個就係個戲嘅英雄本色咯。 如果我哋將嗰個重點係擺喺佢同佢細佬阿傑嘅關係入面，咁其實我哋可以話係 Better Tomorrow， 因為佢坐完監出嚟嘅時候，其實佢細佬係憎到佢一見到佢就打噶啦嘛，但係去到最後。個細佬俾支槍佢，可能其實佢細佬喺成件事上面改變係最大嘅。然後雖然佢哋唔係話手拖住手咁出去，但係佢哋用一個手扣去連埋一齊。其實喺某程度上覺得其實佢哋之間嘅關係 係修復咗嘅喎， 係、絕對係啦。咁其實我覺得佢而家咁樣結局都係必然嘅，即係你 Mark 哥始終即係你繼續做係咪就係、是、你走去台灣，你都係依然要咁樣過日子，其實對佢都唔係一件好事，係、因為佢放唔低嗰個過去啦，可以咁講，即係佢就係放唔低以前嗰啲風光啦。咁、所以對於佢就係死可能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對佢可能係一個好嘅。只可以係咁樣一個解決， 係啊。所以就係點樣去解讀一個英雄呢？英雄真係有啲嘢真係做咗，真係唔係翻到轉頭，翻轉頭要放低可能更加難咁啊！喺面對呢啲情況底下，點樣可以堅守到自己嘅原則呢？這個就係、可能就係我哋所講嘅英雄嘅其中一面啦。好啦，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就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講下其他嘅劇本啦。好啦，再見，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Thank you.